等。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0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杨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赵龙。今天是2015年12月6号星期日，今天机动车牌尾号不限行。下面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计划对自行车和电动车实名登记。 明天起3天，北京实施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学校户外活动必须停止。 针对2岁以下婴儿的肺炎疫苗在北京长期断货，记者寻找替代的方案。 昨天深圳马拉松赛事上，有位选手在距离终点400米处猝死。 大约在8:15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延庆的百里画廊最近出现了冰瀑布的美景。 鲁迅书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昨天以300多万元成交。 大约在8:30请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今天啊，带您认识两位达人，一位是帮人介绍对象的红娘，实际上呢他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一位呢是咱北京的藏书状元。欢迎您稍后收听他们的精彩故事。 今天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明天起3天北京实施空气重污染什么级别的预警，发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参与。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赵龙、杨红早上8点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平原地区呢会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雪并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是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150到170，空气质量为中度污染。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 新鲜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计划对自行车和电动车进行实名登记。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说，北京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实名登记的工作方案正在制定当中，具体的推行时间呢，目前还没有确定。虽然还在制定当中，但是这条新闻啊，还是登上了今天多家报纸的头版。 这条新闻最初的线索之一是北京治安总队官方微信首都治安微提示4号发布的提示，希望广大群众积极参加自行车实名登记工作，为自己的自行车上一个身份证，多一份安全保障。 实行实名制呢，有望会打击自行车和电动车的偷盗和销赃的行为。一辆电动自行车呢，通常价值数千元，自行车呢相对便宜一些，但是一些专业级别的也要几千块钱。 实行实名制有不少的好处，一是警方查获被盗车辆后容易联系车主，二是加大了车辆销赃的难度，小偷不方便出货，第三，如果电动车发生了事故，即便车主逃逸，也容易警方查找追责。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电动车和自行车怎么实名制呢？记者昨天也走访了电动车商店，发现一般的电动车啊，靠近前车轮的车身上会有一个车架号，后车轮上呢会有一个电机号。据店员介绍说呢，这两个号都是唯一的，而且呢是钢印的，很难磨掉。 但是商家补充说，不是所有的电动车都有钢印号，一些自行车也没有钢印号，而且现在买这两种车不需要填写身份证号做实名登记，顾客给钱就能够拿车，这恐怕会成为今后自行车和电动车实名制的一个不利条件。 最近这些年呢，全国已经有多个城市实行了电动车实名制，比如说在山东的泰安，电动车实名制呢是通过打码的方式将车主的信息和电动车的车架号、电机号捆绑到一起，并且录入到系统，以此来保证车辆的唯一性。 在深圳，交警建议电动车实名制上牌，缴纳安全险，违章罚款。另外，呼和浩特在2013年底在部分城区对电动车实行实名制，实施一年之后，相关被盗案件发案率比上一年下降了近五成。 有专家就表示说呢，对电动车进行实名制管理是大势所趋。北京青年报的评论认为，电动车、自行车实名制对广大车主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保障财产权利的同时，也要求人们履行更多的义务，比如说严格遵守交通规范等。 好，再来关注又一轮雾霾明天来袭。北京相关部门昨天下午5点发布，从明天也就是下周一的0点到下周三的24点，北京实施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措施。 从下周一到下周三空气重污染期间呢，按照防御指南，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建筑垃圾车、渣土车、混凝土罐车停驶。建议您呢最好戴上口罩，减少户外活动，尽量绿色出行。 这是北京首次提前2天启动空气重污染预警，来方便相关单位有充分的时间按照应急预案准备并且实施减排。 昨天晚上呢，北京市教委针对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指令发布了通知，从下周一到下周三呢，所有学校的户外活动必须要停止。 北京市教委还通知说，橙色预警期间，各区教委公务用车在5日限行措施基础上再实施单双号行驶。 天气方面呢，再来给您提个醒啊，明天会迎来大雪节气，具体到来的时间呢是明天下午的6点53分。大雪节气之内呢，气温会走低，天气会更冷。 大雪是冬季的第三个节气，大雪的意思是天气更冷，降雪的可能性比小雪时更大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降雪量一定很大。 进入到大雪节气之后呢，天气会越来越冷。气象资料显示呢，大雪时节华北地区的气温稳定在0摄氏度以下，而东北西北地区的平均气温呢会跌破0下10摄氏度以下。 中央气象台预计12月上中旬有2次中等强度以上冷空气过程，主要出现在10号到11号、15号到17号。到了10号，随着冷空气来临，北京的空气扩散条件将逐渐转好。 好的，继续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专门用于2岁以下婴儿的肺炎疫苗在北京长期断货，记者寻找替代的方案。 肺炎是我国5岁以下孩子的第一大死因，肺炎在婴儿当中导致重症病例多，致死率很高。而在常见的细菌性肺炎中，30%是由肺炎链球菌引起的。 但是能够预防这种肺炎的7价肺炎疫苗在北京啊长期处于缺货的状态。这种疫苗呢以3个月到2岁的婴幼儿为主要的使用对象。 目前在北京各疫苗接种点7价肺炎疫苗都处于断货的状态，目前唯一能够替代是给2岁以上儿童接种的23价肺炎疫苗。 关于7价肺炎疫苗缺货的原因，北京市卫计委疾控处表示说，主要呢是因为生产7价疫苗的跨国药企辉瑞公司不能够继续供货，而国内呢没有其他的产品可以替代。 辉瑞公司在今年4月曾经正式发布通知，由于上述疫苗在中国的许可证已经过期，接下来将推出7价肺炎疫苗的升级版，也就是13价疫苗，但是后者在内地上市还没有确切的时间表。 如果家长现在想给2岁以下婴幼儿打上7价肺炎疫苗，有什么样的办法呢？记者也走访发现啊，一些私立医院还是有存货的，但是价格很贵，打一针呢就要1500块钱到2100块钱不等，一共要打4针，再加上挂号费等等，累计花费要过万元。 在断货再加高价的情况下，有一些家长选择带孩子去香港进行接种，购物加打疫苗加迪士尼成为了一些家庭的香港游套餐。 目前香港各接种机构都可以接种，内地呢还没有上市的13价肺炎疫苗，也就是7价肺炎疫苗的升级版，一针呢大约是600块钱人民币，特别是头3针的疫苗需要每月往返1次，目前呢还仅限于一些经济水平比较高的家庭。 婴儿接种肺炎疫苗到底有没有必要呢？据首尔所呼吸内科主任曹玲介绍，在婴儿阶段由肺炎链球菌引起的细菌感染性肺炎发病率更高，因此除了患有严重疾病的大多数孩子都适宜接种。 今天资讯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北京消费者在当当网购物之后银行卡被盗刷，最近啊朝阳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原告吕女士在当当网购物付款不到一个小时就接到了客服电话，称其付款失败需要重新支付，随后呢她的信用卡及银行卡被盗刷2000块钱。吕女士认为当当网泄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起诉当当网索赔。 而被告当当网则表示说，吕女士购买的产品不是当当自营的产品，而是在当当网的交易平台上其他商家销售的产品，这起事件呢是网络诈骗造成的，当当不应该承担责任。 在庭审结束时，原告同意调解，但是被告当当表示不同意，因此法庭不再主持调解工作，这起案件将会择日宣判。 和这起案件类似，在网络交易当中啊，银行卡被盗刷的情况已经并不少见了。早在今年一月份，上海银监局就曾经专门发布了提示，介绍了几种盗刷的形式，包括呢以交易未成功需退款为由误导用户输入信用卡密码等等。 如果银行卡被盗刷，怎样尽可能的追回款项呢？我们搜索了相关的报道，发现在广东梅州也有一位王女士遭遇被盗刷的情况。在当地银行的协助下，她通过三个步骤追回了被骗的款项。 一呢是王女士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取得报案回执，然后呢打印银行卡的交易流水，了解被盗资金的流向，接着呢及时拨打了相关的电商或者是互联网支付公司的客服电话，要求停止支付被盗刷的款项。 为了预防被盗刷的情况，建议大家为银行卡或者信用卡开通短信余额变动提醒，一旦卡片被盗刷，可以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客服进行挂失。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令人痛心的消息，在昨天举办的深圳国际马拉松赛事上，有选手猝死。 这名选手是一名33岁的深圳男子，在离半程马拉松终点还有400米的时候突然倒地。当时在马路对侧的医护人员看到参赛者倒地之后，马上前去施救，但是遗憾的是，这名选手被送到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据报道说呢，这名选手啊在深圳从事销售工作，还有自己的公司，平时呢工作比较拼，一向有健身的习惯，之前呢多次跑马拉松，他上个月刚刚参加了一个半程马拉松，成绩是2小时10分钟。 随着马拉松赛事在中国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但是跑马虽好还需谨慎。今年截至目前已经发生了4次马拉松猝死的悲剧。 去年呢发生了5起马拉松比赛当中选手猝死的事件，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去年马拉松完赛人数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新华社报道说，2014年呢在中国田径协会注册备案的全程和半程马拉松一共有37场，参加总人数呢超过了26万人，比上一年增长了6万人次。 运动专家建议，参加马拉松比赛时应当根据身体情况做适当的调整，当心肺功能和肌肉力量处在最低点时，应该减速慢跑，如果体力不支呢，建议退出比赛或者是走完全程。 新鲜资讯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来关注一下加州枪击案的最新进展。美国联邦调查局4号宣布，按照恐怖主义行为对加州南部的圣贝纳迪诺市枪击事件展开调查。 据新华社昨晚11点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5号宣称，这个组织的2名追随者制造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枪击案。 本月2号，美国加州南部的圣贝纳迪诺市的一所名为内陆地区中心的残障康复中心发生了恶性枪击事件，一男一女2名嫌犯拿着重型武器向人群射击，导致了14人遇难，21人受伤。 有专家分析，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为了保护国土免受大规模恐袭，情报搜集和安全措施可谓做到了极致。但是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恐怖袭击方式已经从过去集中策划实施转变成由个体发动的独狼式袭击。 好的，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新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 中国银行推出会说话的美猴王压岁金钞了，让你分分钟把爱说出来。现在购买还有萌宠猴宝相送，会说话的美猴王金钞就在中国银行，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福

北京时间早晨8:19，这里是赵龙杨红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旅游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啊，延庆百里画廊出现了冰瀑布的美景。进入到年底呢，气温不断的下降，在延庆百里画廊深处的滴水湖景区，激流的飞瀑啊，已经变成了美丽的冰瀑布。 据当地介绍，越是进入深冬，冰瀑的积累就越壮观，一直到明年的5-6月份才会融化，而山下的泉水却常年不结冰，冰瀑倒映在水中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 滴水湖景区的门票为每人25块钱，自驾车的朋友呢，可以经过京藏高速公路到达延庆，往龙庆峡方向走湘湖路的旅游专线沿指示牌呢就可以到达，乘坐公共交通的朋友呢，可以坐 S2 线旅游列车的这样的一个专线到达延庆，在延庆的南菜园汽车站换乘925路公交车到达。 不过呢，要提醒您，一些景点在冬季会封山停业，建议您去之前咨询相关的营业信息。 旅游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圣诞节期间的北京等飞往欧美的往返机票，价格最低还不到5000块钱，而在旅游旺季呢，这样的一套机票动辄就要上万元。 记者发现，即使现在才预订飞往欧美的机票，价格依然比春节旺季要便宜不少。12月20号到30号之间，一套上海到伦敦的往返机票价格约在6000块钱，而去往北美的机票价格则更显得更加诱人。北京往返美国旧金山价格只有4500块钱。 机票专家说，美国的购物季呢，从11月中下旬开始，一直会延续到年底。其中呢，感恩节和圣诞节的购物促销力度是最大的，这对于中国游客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根据国内某大型旅游网站的数据，圣诞节期间最受国人欢迎的飞行目的地城市前5名分别是伦敦、纽约、旧金山、巴黎和温哥华。 刚才说到巴黎，不少人呢都会想到上个月发生在那里的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就在4号呢，巴黎东部的一个酒吧重新开放了，成为了系列恐怖袭击之后第一个重新开业的遇袭酒吧。 开业当天的早上就有不少顾客前来光顾，酒吧经理说，酒吧的墙体已经重新粉刷，这场噩梦的血痕已经被清除，而这间酒吧是人们交流和分享的地方，这也是重新开放它的原因。 据新华社援引路透社的消息报道说，在上个月13号的巴黎系列恐怖袭击当中，有5个人在这家酒吧遇袭身亡。现在酒吧前面的人行道上依然摆放着悼念逝者的鲜花和蜡烛，不过其他遭遇袭击的酒吧和餐馆目前依然处于停业的状态。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鲁迅书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最终以304.75万元人民币成交，成交价格远远超过此前80万元的估值。 这件书法拍品的尺寸只有20×24厘米，大约是一部正常的 iPad 的大小，上面呢有鲁迅先生手书的4句佛记，共16个字，平均算下来啊，一个字大约19万元。 据透露，这次的书法拍品源自鲁迅兄弟故人、日本教育家清水安三的后人，作品被盛放在一方雅致的小木盒里，盒盖内还贴有鲁迅作品《朝花夕拾》的书名。 鲁迅的书法呢，在民间极少流通，在收藏界呢，可谓是凤毛麟角。在2013年的拍卖当中，鲁迅1934年写给民国著名出版人、编辑家陶抗德的信函，就拍出了655万元的天价。 说完了书法字画，再来关注一下考古方面的消息。近日，新疆吐峪沟石窟发现了大量壁画、残像、塑像的残块和纸质文书，其中回鹘文、汉文、双语完整卷轴和书写在桦树皮上的梵文残片等尤为重要。 这次考古发现呢，位于吐峪沟石窟寺西岸中区的一组石窟群内，考古专家表示啊，这些发现为研究吐鲁番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宗教信仰和古代语言提供了新的资料。 吐峪沟石窟寺遗址位于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乡麻扎村，地处火焰山东段，是新疆东部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遗址群，其中保存了公元3世纪到9世纪的佛教艺术遗迹，是研究佛教石窟寺艺术由西域向内地传播的关键节点。 早晨8:24，今天啊是周日，照例是文娱资讯大搜索，我们为您推荐今天值得关注的演出和展览的资讯。 演出方面，国家大剧院2015舞蹈节的收官之作《吉塞尔》今天将演出最后一场，首演于1841年法国巴黎的《吉塞尔》是浪漫主义芭蕾的巅峰之作。100多年来，这部剧早已经成为世界各大芭蕾舞团保留剧目之一。 这次呢，由中央芭蕾舞团演绎的《吉塞尔》呢，是1960年中巴成立之初就首次排演的作品。它与《天鹅湖》《海盗》并称为中巴建团初期的三大基石之作。 演出时间是今天晚上的7:30，地点是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目前还有最低100块钱的票出售。 文艺资讯大搜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展览方面。第22届北京优秀规划建筑方案展最近呢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举办。值得一提的是啊，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2019年北京世园会的规划成果也首次在这里集中面向公众展出。 记者在现场看到展示冬奥会的三个沙盘上覆盖着皑皑白雪，蜿蜒不断的条条雪道旁是连片的场馆。展览刚一开始，这三个沙盘前就围上了不少市民。 主办方介绍说呢，这一次的展览以如何做好的建筑，如何成为好的设计师为主题，按照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轨道交通一体化等五大类进行分区布展，集中展示了北京市评优和获奖的优秀规划建筑方案。 同时在展览期间还将组织安排33场专业讲座，内容涵盖绿色建筑、保障性住房、住宅产业化等多个行业。展览呢将持续到12月20号。 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展览，是天下为公共进大同，孙中山、宋庆龄廉洁思想与实践展览，日前呢在什刹海的宋庆龄故居举办。 展览分为天下为公、共进大同、廉洁为民、鞠躬尽瘁等六个部分，展示出了孙中山、宋庆龄的相关经历，珍贵的历史照片200多幅，并且配有文稿、手稿、信函以及相关图表等。 展览的地点呢设在了宋庆龄故居南楼建远阁，展期呢将会一直持续到明年3月份。 好，北京时间8:26，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8点，天气资讯。 天气方面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李迅。李工您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你们好。 我们之前预报说今天会有雪哈，目前来看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 今天还是就是今天主要是在后半夜到明天早晨，或者是在稍微后的上午这段时间，会有一场这个零星小雨天气。现在看的话雪并不是很大， 嗯， 但地面的话是可以能看到白雪的。所以整个来看的话，这次因为这个雪主要是能影响到明天早晨，所以对明天早交通呢会有一定影响。从现在看的话，整体来看的话，应该是南部会稍微大点，有可能会有小雨天气，但是北部的话，包括城区可能还是以零星小雪为主。 嗯，就是可能并不是很大，对明天早晨的交通可能会稍有影响，但是 影响 也不会很大。 对，地面上会有雪，能看到。 明天整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明天是这样，明天的话，因为上午或者早上上午会有雪，另外的话，这个因为前期咱们已经经过了5天相对比较好天，所以明天的气温会比今天下降，昨天是最高9度，近半个月以来最高的这个温度，那明天就一下要下了到2度，今天的最高气温是4度，所以你看这个气温在逐渐在下降。另外的话就是还有大家都已经知道的说。实际上从现在开始，这个污染物这个已经开始累积了。北京又出现一种这个风比较小、湿度比较大，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明天也会有霾。早晨的话会有一些轻雾，就整体来讲的话，天气是逐渐往由好往坏再转。主持人， 大家做好一些防护的措施哈。 对。 好的，谢谢李工的提醒和介绍，再见，李工。 再见，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平原地区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呢，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零星小雪，并且会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是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150到170，空气质量为中度污染。 在登山气象指数方面，今天白天北京以多云为主，主要是空气质量的会稍差一些，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 洗车的指数预报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两天北京将有比较弱的降水天气，并且有霾，洗车之后对保持车辆的清洁有一定影响。今天的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好的，8:29，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在天通苑社区呢，说起红娘，大家啊都知道李彦生，他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却把红娘当得有滋有味的。为此啊，他还建立起了一个网站，给单身男女提供网络交友的平台。老给别人介绍对象，李彦生的个人问题目前解决了吗？我们来听一听小伙当红娘这个故事啊，曾经在2011年1月份。首播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在号称亚洲最大社区的天通苑，说起当红娘，很多人都知道有位李老师，可一见面李彦生就让我吃了一惊。 你不会觉得有时候有点尴尬吗？有没有别人觉得哎你很奇怪？ 哎呀，有的有的有的，你就像这几天啊，很多阿姨从市里面过来找我，然后那一见我这一愣，原来还以为是个老爷子，50-60岁的退休了，在家没什么事，给邻居来介绍对象，很热心来做这个事情，然后一见我，哎，怎么这么年轻来做这个呢？ 看着有点奇怪，李彦生还不到30，可他的红娘生涯已经好几年了，经他介绍，结婚的都有70多对了。如今回过头来看，其实第一次他也是无心插柳，只是组织一群网友聚会，没想到人家就谈成了。 应该是2014年情人节的活动，有一个女孩子她参加了2次舞会，又参加那次活动，哎，在那次活动上认识一个男孩，以后就没有怎么参加活动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跟我说我结婚了。啊，我说怎么这么快结婚了呀？是谁呢？我认识吗？啊，是啊，就你组织那次活动，就是那个男孩看着挺老实的，现在还在满地跑了。 打这以后，李彦生就乐此不疲了，从20几个人的网友活动到组织几百-上千人的相亲会，不知不觉他发现自己找到了事业的方向。 很多网友啊，就是通过活动认识结婚的，你看你要请我吃饭，我就看他们特别信我的在一块，我有一种啊成就感，就是那种热血啊，不由自主的心就很火热火热的，哎，我觉得这太好了。包括社区网，包括很多对通过 QQ 群或者是结婚的，大家都知道我了。他就是说，哎，李老师，你给我介绍一个，慢慢让我介绍比较多了。 因为你是组织者，所以他们都找你。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想想这几年工作经历，我觉得我适合做红娘。 从2008年，李彦生开始组织相亲会，活动多起来，认识他的人也多起来。他一个年轻小伙，自己还是单身，却慢慢的成了别人的爱情顾问。 包括半夜的话都有人就给我打电话，你像有的是失恋了给我打电话，有的呢是正在交往中可能遇到问题了，然后给我打电话，就说李老师你很有经验，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呢我觉得从一个局外人来说，有时候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我就分析啊，因为呢站在我是男人的角度，另外一个呢，我经常帮人家吃错对象，肯定是有一些经验的，对不对？我就说这个事情你该怎么去处理。 毕竟年纪轻，李彦生的人生经验肯定是没那么多，不过咱可以想别的招。 我现在也在寻找婚姻家庭的心理学专家，因为他们肯定比我专业。现在的真的大龄，不管是男青年还是女青年，确确实实需要有这方面的专家来给他分析。 不光给年纪差不多的人参谋，大爷大妈也愿意跟这个小伙子掏心窝子。这不，他又促成了一对黄昏恋。这位阿姨的故事还挺曲折。 说真的，父母啊为儿女真的是操劳的心了，而往往呢儿女呢不理解父母。你就像我们这样有一对60多岁的阿姨，是找70岁的老爷子嘛。这个阿姨呢跟我在聊，其实我眼睛都红了，阿姨也哭了。这个阿姨呢她是丧偶，一起认识了一个朋友，挺好，两人也处了10多年。他们也是没有去办什么婚姻这个手续还是怎么样的啊，都是就是说老爷子在阿姨这边住，后来呢孩子把房子卖了，然后就跟阿姨就住到一块。 阿姨的孩子？ 对，住到一块的话就不太方便了。后来呢阿姨跟这个老爷子就是住到老爷子那里，那老爷子那边的孩子呢又觉得不方便，那因为双方子女的问题，让这对本来感情很好的他们就分开了。 阿姨在李彦生组织的相亲会上结识了另一位老人，因为都买了自己的房子，两位老人终于能够平静地生活在一起了。各个年龄的人都来参加，李彦生的相亲活动是越办越大，如今还建起了爱邻交友网站。这邻是邻居的邻，虽说年轻人一般都爱上网，可建个网站毕竟还是高科技，李彦生一个人能行吗？ 住的这个社区嘛，那上百度一搜，那有个情感网站，几乎每周都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你是本来就有这个上网参加社区活动这种习惯？ 对， 原来在学校就这样。 在学校是也是个不安分。 怎么叫不安分呢？李彦生为什么给自己这样的评价？ 看了好的经济书，不管生活费有没有啊，就那就不管了，几百块钱生活费，我可能买书生活费就没有了。然后天津市主办那个大学生网页设计大赛，我设计两个网站嘛，都获得三等奖的那时候。 哦。 嗯，所以现在这个爱邻交友网，我用那个 UCHOM 再通过网上一些模板来修改的嘛。 就是技术上对你来说小菜一碟。 对对对。 原来互联网压根儿是人家的本行，而且李彦生现在也是靠开网店，在网上卖东西来养活自己。把计算机和当红娘这两大爱好结合在一起，李彦生这红娘当的是风生水起，虽然现在还是公益性质，但他打算明年就开个公司，收一定的费用，那样也就能发动更多的人跟他一起做红娘了。不过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很好奇，这老给别人介绍对象，李彦生自己的个人问题呢？ 嗯，包括我在社区网上我也写了我的征婚信息，我就想啊，我一辈子肯定是要做红娘的，这是我给自己已经定位，而且呢我特别喜欢做，所以说呢我现在要找一个也有爱心啊，有包容心啊，帮介绍对象，女孩子特别多啊，对不对？虽然说我不花心，但是身边女孩子要是多的话，你以后有老婆的话肯定有一些想法的，所以说我要找一个特别是能理解人有包容心的，最好呢是也喜欢这个事情，也来跟我一块来做这个红娘。 拿着风里的路停下脚步，那城里淋湿了心底深处，我的心 好的，8:37，咱们先休息一会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北京路面上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现在插播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信息，根据最新预报分析，12月7号到9号，我市将再次出现一次空气重污染过程。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规定，为保护公众健康，减缓大气污染程度，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决定12月7号0点到9号24点实施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措施。预计12月9号夜间，受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将逐步好转。另外，7号到9号空气重污染期间，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建筑垃圾车、渣土车、混凝土罐车停驶。 6550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0,000。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的，8:39，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来连线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张少云。少云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那目前西部地区的这个西二环从复兴门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方向，西三环的立德桥到莲花桥的南向北方向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那么另外西三环的这个北段苏州桥到紫竹桥的北向南目前也是车辆行驶缓慢。那东部地区呢，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个京通快速的进城方向以及建外大街的进城方向，目前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目前的北二环东段的双方向以及北二环上机场高速的这个匝道桥的进出城的方向，目前呢受到事故影响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除此以外，本市的路况整体良好，请司机朋友们注意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好，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少云带来的最新的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 好，那接下来要继续我们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话说啊，王先生从5岁开始看了第一本书之后，就爱上了读书。为了一本书，他可以骑着自行车从北京跑到河北，也可以在工作之外再去干体力活，打工赚钱买书。爱书为他带来过事业上的成功，也曾经让他大病一场。曲曲折折之后，他赢得了北京市读书藏书状元的称号。一起来听《书香满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曾经在2011年1月首播。 家住昌平的王兆明先生，50多年来都有一大爱好，就是书。为此，他还曾经被评为北京市的读书藏书状元。藏书状元好理解，就比谁的藏书多呗。那这读书藏书状元又有啥说法呢？咱还是先请王先生自己介绍一下。 读书藏书状元。不光是你书多就可以评状元，你还得能看过你的书。我家里有12000多的书，除了新买的书没来得及看的以外，其他的都看过。我呢是不动笔墨不读书，一般的看完书以后要做读书笔记，把书中的好的章句格言啊谚语啊就把它记下来，就每看一本书都要写读书笔记。到现在写的读书笔记已经200多本了。 写了多久了？ 几十年嘛。 看来凭这个状元不仅要喜欢书，更得喜欢读书。王先生喜欢读书，没人教没人指点，打小他就喜欢。看第一本书的时候他才5岁，连字儿都不认识。 那是5周岁的时候，我们村里的有一个小同学，他家经济条件不错，有那么几本书，他带了一本书，就咱们过去那小连环画， 手掌那么大吧。 啊，对，蓝皮的，画的人物就是《三国演义》，我当时感到特别新鲜，就跟他借。这是我看的第一部小说书。 那上边有字吗？ 有字啊，也不太认识，就问他别人，大人也教。主要看连环画，也不是说每个字不认识全都问，大概其实能看明白就行了。 从这之后，王先生就喜欢上了小人书。当时家里穷，没有多余的钱买书，可是父亲瞧着儿子喜欢，还是省吃俭用挤出了5毛钱从旧书店买了一本小字典。正是这本小字典让王先生对书的兴趣从小人书一步跳到了大部头的名著。那年他刚上小学， 学校一个老师给我们讲西游记的故事，一次讲时间不多，我知道老师有这套西游记，我说您能不能借我看看。他说你看得懂吗？我说我慢慢看吧。他跟老师那儿就借过来了。那是92年已经学会查字典了，一边看不懂的可以查查字典。那是小孩说也得干活，不是说您喜欢看书就有的是时间，放了学了还得去搂柴火推鸡肥，那得说回家以后没事儿了才能看会儿书。就是他们有的去外边去玩去弹球啊打杆啊，我呢就跟家里就看看书。那是西游记大概其得有400多页吧，将近一个月才看完。 浩瀚的文字世界为这个爱看书的孩子带来了一片乐趣无边的天地。读完了四大古典名著，他又开始四处搜罗各种小说， 跟那个邻居借，跟老师借，同学借。借书最远的我到涿县去借过书，现在的河北涿州，离咱们这儿得够200多里路。读那会上初一，有一个同学，他姥姥家有一套《蜀山剑侠传》，他们家里也没人看。我说那个能不能借我看？说在涿县，因为当时老远去，咱们坐车去那阵儿也没钱，只好就骑自行车。骑自行车呢，家里还没有自行车，就跟同学借的自行车，人家怕咱们骑坏了，央个他半天，说我去借书，我们瞧完以后还可以让你瞧。 算一个条件嘛， 就借给你们了。 借这个，对，就为了这套书，星期天骑着车4个多小时，将近5个小时到那个涿州。 这时候的王先生对书的热情真可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不过这样下去恐怕他还成不了读书状元，因为老师说了他其实并不会看书。 小时候就是看新戏，看故事，主要看一热闹，那阵没有看什么知识的。我这个上中学以后呢，一个历史老师看我好看书，他就说不能老看武侠小说，看得看点有意思的，比如说文史啊，系统的看。中学二年级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每天要看4个小时的书。 4个小时？ 除去这个上课看4个小时课外书，到现在为止每天都在坚持看4个小时书。 老师把王先生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读书天地，从小说到文史再到各种工具书，图书陪伴着他度过了学生岁月，迈向了工作岗位。这时他对书的爱好又有了更高的要求。 参加工作以后呢，自己有了工资了，我就想买点自己喜欢看的书，有好一点的书也可以收藏起来，一个是自己方便看，再有一个以后孩子可以看，亲友可以看。领到了第一笔工资，我就买了一套《三国演义》，上中下3本了，3块多钱。那阵我们挣工资很少，才挣27块钱，跟我一块参加工作的有人抽烟有人喝酒，我就跟我条件差不多的这个同事，我就说我们以后你呀，把你抽烟喝酒的费用你告诉我，我就买书。因为那阵农村生活也不富裕，不可能花多少钱都行，只是拿出一少部分来。 这样根据别人抽烟喝酒的钱有个对照，心里边有个数。 对对对对，我就知道我这个抽烟喝酒了，所以说我一直不抽烟不喝酒，省吃俭用。参加工作20年都没买过衣服穿，基本上都是穿的厂里发的工作服。每月就能拿一定的钱来买书。 虽然严格控制买书的钱，但碰上让自己心动的书，一贯节俭的王先生还是相当大方的，财力人力都是在所不惜。 6、7年正好有一个同事，他有一套《资治通鉴》精装的纸本，要30块钱。当时呢，我的工资才27块钱，我都给你我也不够啊。我说这样，你容我一段时间，我给了他20块钱，剩7块钱留下生活费用。农村有割草啊，割青草啊，当时可以卖钱，4厘钱一斤。 4厘还不够1分钱呢。 不够1分钱一斤。我呢，利用这个休息间割了2天，天不亮就起来就割。小推车啊，推了7、8车，每一车呢3、400斤。割完草，我们当地有牛奶厂啊，他们收青草，这样我凑齐了这7块钱。 在那个年月，把一个月全部的工资都用来买书，对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也算得上是一种疯狂的举动。但王先生的家人并没有表示反对，因为从小到大，在读书这件事儿上，父母一直是他坚定的支持者。 我出身贫农，我们家呢几代都不识字，我父亲母亲啊，他们都知道不识字的坏处，所以说我父亲母亲一直主张我多看书，很支持我买书。 有了家人的支持和自己的努力，王先生工作1年就收藏了200多本书。可万万没想到，这么爱书的王先生会有烧书这样的遭遇，而且亲手给他烧书的正是支持他读书的母亲。 那是我参加工作正在外边，我母亲呢就把我这藏那些老书线装书啊都给烧了。当时我到家以后一听，当时我就晕过去了，一下子定了很长时间。 王先生对这些书真是爱护有加，可如此爱书的他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宝贝会毫无征兆的变成了一堆灰烬。 那阵啊，文化革命当中啊破四旧，因为我家的就是线装书，那老书啊所谓的四旧，结果呢村里边破四旧，虽然我们家出身贫农嘛，但是我父亲当时当干部就被打成走资派，我母亲呢胆儿比较小，比较害怕，就把我藏那些老书线装书啊都给烧了，烧了怎么也得够100多本吧。当时我参加工作正在外边，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我到家以后一听，当时我就晕过去了，一下子病了很长时间，所以以后我们家人再没人敢动我书了。 这对王先生以后的藏书来说，姑且也算是因祸得福吧。这之后的日子里，王先生依然不沾烟酒，省下钱买书看书，多年的积累终于厚积薄发，在一次临危受命之际，书籍帮他度过了难关。 你别说，原来我在创建北郊游戏场的时候基本上是靠书啊，当时单位老亏损，中央提出来开放搞活，就是搞点副业吧， 办的游戏场，给我这么十多个人，当时也很艰难。这游戏场是从东北沈阳请了个师傅，才来的三天，人家单位有急事儿就回去了。师傅给留点配方，留两本书。我是又管技术管生产，那阵我才20多岁，怎么办呢？设备也都进了，原料也进了，那就是一边看书一边工作，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借书，最后好多东西从书本上学来的。 用到您的藏书了吗？ 用到了，科技方面的书。 就这样子创建了一个厂子啊？ 啊，对，83年的北京日报专门登过那段事迹。 书不仅在事业上助他一臂之力，也在情感的路上为他埋下了红线。现在回想起来，早在情窦初开之时，一段书缘已将他和爱人牵到了一起。 我爱人喜欢看书，因为我跟他哥哥是同学，他也知道我看书，有时候到他家去看书，互相交流，以后就认识了，就走在一起了，也有点书缘之类的。 既是伴侣又是书友，婚后王先生读书藏书的爱好自然也得到了妻子的支持。在两个人的努力下，日子是越来越红火。王先生买书的方式和以前也不同了，过去那是一本一本的买，现在是一批一批的买。 逢书市我都不放过，就每一个的书市啊，一般的我都是最少去两次，第一天开市我一定去，书比较全，主要搜集少见的书，新印书。最后一天我要一定去，那就是书价钱比较便宜， 开始甩卖了， 开始甩卖了，少花钱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一般的每次书市的起码买个1-2千块钱的书，两大背包手里边还提着，多少是背不动为止。 这么买书倒是痛快了，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问题以前真是想都没想过，他让买书的高手王先生哭笑不得呀。 有一次书市，我看着一个书名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叫什么名啊？ 鸳鸯画谱。 鸳鸯画谱 是一本古书，见过这个书的样子，每一个都看过，就想把它收藏起来。当时一看封皮是这个东西，如获至宝啊，特别高兴，毫不犹豫就买了。买回去一瞧，里边内容不是那个内容。 买书现场不翻一下呀？ 当时我一看这个皮儿，我觉得这里边就是绝对没问题，特别喜欢的东西，我就拿过来交了钱了，放书包里头了。 多少钱呢？ 90块钱。当时书市已经完了，找人也找不着了。 虽然买书的习惯变了，可王先生从小养成的看书的习惯却没有改变，每天看书4个小时，雷打不动，赶上忙的时候不睡觉也要先看书。结果呢，这习惯却把警察给惊动了。怎么回事呢？那是一个寒冷的深夜，庄户人家睡得早，村子里一片漆黑，王先生书房里的灯光显得格外明亮。 因为我看书看得比较晚啊，12点钟了还在看书，到12点了就敲门说开门开门，我说谁呀？他说你开门就知道。因为咱们平生不做亏心事，夜晚敲门心不惊。因为我原来也练过武术，当时我就开门就说4个警察拿着电棍说有人告你这剧毒，我说那您请吧。进来以后一瞧，我这屋里全是书，他一看觉得他们走错了，就是道歉。农村的冬天的一般都是9、10点钟睡觉了，12点钟还亮着灯。所以说他们有几个警察就认为我这儿一个赌博呢，到我这儿抓赌来了。 误会过后，王先生爱看书这事儿传遍了10里8乡，这倒是为以后他参评北京市的读书藏书状元埋下了伏笔。 是2000年，北京市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妇联、市科委5个部门联合评的，加评读书藏书状元。不光是你书多就可以评状元，你还得能看过你的书。我家里有12000多册书，除了新买的书没来得及看的以外，其他都看过。我家里写的读书笔记已经200多本了，把读书笔记往出一拿，他们挺惊讶的，说这是名副其实的。最后北京市一共评了100名状元，又评10大明星，我又评为这个10大明星库。哎，我觉得有点自豪感，也挺高兴的。 现在王先生的家就像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室内书香萦绕，一家人乐在其中。 我家里现在藏书有3间书房专门藏书，一间16-17平米，什么摆设没有，只有一张写字台，四周全是书，就中国名著、历史名著、外国名著都有。有工具书，各种字典有1000多本。我把看书当作一种享受，我们全家人都喜欢看书，没有去刻意的培养，孩子们也都特别好看书。吃完饭基本上一人一本书，都你看你的看他的，对孩子也潜移默化也有影响。像我的闺女什么三字经、百家姓没上学他们就会背。